撒乌尔有意使达味落在培勒舍特人手中，他的臣仆将这些话转告给达味。达味看这事，为做君王的女婿也对，所献的日期尚未过去，达味就和他的人起身去杀死了100培勒舍特人，将他们的包皮带回，足数交给君王，为做君王的女婿。撒乌尔就将女儿米迦尔嫁给他为妻。撒乌尔看出了上主与达味同在，全以色列也都爱他，从此更疑惧达味，终生与他为敌。培勒舍特人的首领仍不断出征，但每遇他们出征，达味所行的常比撒乌尔所有的臣仆成就更大，为此他更受人敬仰。